结合新设备安装、特性、使用须知以及平时拍摄经验做法，大家交流学习。近日，涿州市教育局以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检查标准为标杆，对全市30余所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及教学点进行检查，对存在的不足提出整改意见。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晴，白天最高气温7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5度。我是李洋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不忘本来，吸引外来，面向未来。 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

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 这片天空，守住属于我的天真，在你绝望的时候清醒，舔舐伤口。 爱要不要一个承诺？谁是谁的又能如何？感情到无所谓的时候，剩下的却又是不忍心。 你爱过我吗？ 爱过你， 为何你转身都不曾留恋？还爱我吗？ 爱着你， 既然爱着的人怎么留浪？ 你爱过我吗？ 爱过你， 还是不习惯他给的习惯？是错过痛过的伤，我还傻傻寻找。 简单，是我们太挣扎， 没有人反省自己，我却有人忙着猜疑。 爱着你， 爱过你， 你是 心中的你。散来袭，对我很重要。

希望的手从来不落空，谢谢。

这晚了也过十年，仍然未舍弃。换个时代再一起，等荆棘满途全枯死，这盼望很悠长，亦决心等到你，等得起。